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28面，428面，倒数第四行，最后一句，看起。又曰：此菩萨不见有法身，不见有法灭，何以故？若不生则不灭，若不见则无尽，若无尽则立垢，若立垢则无坏，若无坏则不动，若不动则即灭地，是为第三无生法忍。这是60华严十人品里面的经文。这是八地以上不动地啊，这个菩萨了，他不仅有法身，法是一切法，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见到一切法身。没有见到身，当然就不会见到你。啊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没有生。这个道理，我们在华严经，在还原观，在本经前面都学过很多，确实是事实真相啊。大乘般若里头所说的诸法实相啊，确实是如此啊，特别明显的就是弥勒菩萨给世尊的报告，一坛指有32亿8000万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这是什么？这说的是一切法不生。啊，我们从这几句经文，就是弥勒菩萨的对话，就完全了解了。我曾经多次的报告，如果真的是不生不灭，啊，没有生理，我们说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。那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？你能够看到生灭就是不生，生就是不生，灭就是不灭，你把事实真相真看到。这个事实真相你看到之后啊，你的心就定了，你的心就安了。 啊，一丝毫浮动都没有，你就看到自信，看到一真法界的寂灭相。本来清净寂灭了，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是清净寂灭。那我们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病，八地菩萨看起来是寂灭相啊，我们看起来天翻地覆，他看寂灭相。这个道理是不太好懂，我们从一切法动态的速度上来观察，就能体会到一点点。啊，我们有两部车，这两部车在道路上是平行的开，速度是一样的，啊，好像看到大家都没动。如果速度有快慢不同的话，那这个速度就非常明显，哦，这个速度快，那个速度慢。同样道理，两架飞机在空中平排着飞行，速度一样，你也没看到我动，我也没看到你动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有人能够把速度的频率提升到跟弥勒菩萨所说的一样的，一弹指32亿8000念，他就看到每一个念头都不动。为什么这速度平等？他就看到不动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啊，所有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乃至于自然现象，全是波动。啊，速度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，经常讲不可思议。啊，在这么高频率振动这个当中，你看到一切法是静止的，没动啊，一切法没生啊，啊，它生立刻就灭了，几乎是生灭同时。有没有生灭现象？有。有为什么说它同时？生灭不二啊，生灭一如啊。这一个事实真相啊，就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。真实相啊，八地那个定功，也就是说它那个波动的频率跟一切法的频率相等，看见了。啊，再往上去到九地、十地啊、十一地，妙就位，越看越透彻，知道是它是怎么回事情啊？原来是妄动。 这个波动与自信没有关系。自信永远不动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说明大乘经上常讲的自信本定，这是究竟佛国所证的。为什么不动不现象，动才现象，自性不动不现象。阿赖耶动，所以阿赖耶现象，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，阿赖耶的转向科学家称它为信息，称它为心念，心里面的念头，精神现象。所有业知一切物质，我们前五根所对的，眼耳鼻舌身，色声香味，还有个法，法一半是精神，一半是物质。这都是叫物质现象，所以六根六尘啊，全是物质现象。自信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他能信，所以不能说自信无。能大师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这就是说，它不起作用的时候，自信里头样样具足，虽然它不现象，它样样具足。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能生万法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三种现象都出现了。三种现象的本体是自信。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，说有说无全都错了。下面假设个问答，何以故，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菩萨不见有发生，不见有发明下面为我们解释，若不生则不灭，不生哪来的灭？若不灭则无尽，无尽是法性，只有法性是无尽的，它没有边际，没有前身呢，这叫无尽呢。宇宙没有尽头。中国古人所谓叫其大无外，其小呢无内，这都是无尽的意思。 啊，其大无外，宇宙没有尽头，没有边际。宇宙能看到现象，只有有现象它才能看到。啊，我们讲是物质现象，啊，精神现象，你有现象你才能看到。啊，特别今天讲科学。科学没有现象他看不到。啊，在六道里面他能看到的是色界。无色界他看不到。无色界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但是他有精神现象。啊，所以没有边际啊，那其小无内，这个不好懂啊。小小的怎么无内啊？这个佛经上就讲，怎么叫无内？再小的微尘，怎么发生？极微之微，大概就是现在所讲的小光子啊。小光子多大了？一个电子，电子很小了，比原子小啊，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这是现代科学家测出来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啊，100亿分这个电子啊，1/100佛说这里面有世界，世界多大呢？跟外面宇宙一样大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那么这一粒微尘里面世界，它又有微尘。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重重无尽，这无尽的意思，这叫其小无内。啊，现在的科学发现到最小的一个电子的1/100的小光子，大概就是佛经上说的极微之微。再不能分，再分就没有。它里头有世界，有圆满的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。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电晶片，啊，指甲这么大，电晶片，哦，里面容纳许多信息，啊，好像一部大藏经。啊，一部四库全书都容纳在里头。啊，这个不稀奇啊。那佛说的极微之微那个里头，它容纳全世界的信息啊，不是全世界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信息一个不漏，全在里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，细胞很大了啊，细胞就是这一些量子啊，许许多多的量子堆积成的 啊，每一个量子里面都包容着变法界虚不净。你要试试我们这些个人，对于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，要是不知道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全知道啊！那现在为什么不知道？糊涂了，迷了啊！所以为什么佛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无所不知是你本来有，无所不能也是自信本有。你本来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跟诸佛如来一样。现在变成这样，迷失了自信，不是机器不灵啊，机器很灵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，细胞里头每一个分子，乃至说每一个电子啊。讲到最后，每一个光子、一个电子，有一百亿个光子，一百亿个光子组成一个电子。啊，每一个光子都具足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信息。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菩萨要努力的修学，提高他的位置，到底在什么越往上提升，你自信你本具的智慧的能透得越多啊，到究竟果位、妙觉位，全部吐出来了。不是学来的，学不来，是你自己的本能。你本来有的，大乘佛法东西，没有一样东西你从外头学来的。外面学来的什么？叫心外求法，叫外道。啊，佛不叫人向外求，佛叫人向内求，所以佛法叫内修。啊，佛经叫内典，一切向内不向外，说明一切都是你自性里本来具足的，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啊，这是一切诸佛他都承认的。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得相。他承认的。我们实在是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。啊，迷不怕。离得再久再深也不怕。经教里佛给我们举了个比喻，这个迷好比是千年暗室啊，这个房间很密啊，日月光都照不进来，也没有灯，漆黑一片，多久的时间？千年了啊，千年暗室。你点一盏灯就照，黑暗就啊，这个意思是你只要一觉悟，迷就没有了。把迷比作黑暗，把觉悟比作灯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觉悟？是把障碍我们信德。信德是智慧，德能相好，全是信德。 你有障碍把它障住了，所以智慧德相不能现前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看到这么美好，是自信的流露，是自信的德能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说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，可以讲得通；说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的，也讲得通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跟阿弥陀佛确实是一不是二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这是不可思议境界。啊，修学大乘对佛经上这些话要能信能解啊，这个就与佛缘分就很深了，具备学佛的条件啊，提升自己境界，其如诸佛境界，秘诀就是放下啊，恰恰我们的大毛病就是放不下。啊，放不下第一个原因就是把这身当作是自己。一切事一切处起心动念都为这个身想。啊，都为我想。自私自利啊。这迷得特重啊！啊，想自己也想别人啊，不错，心量大了一点了。哎、啊，他还替别人说想啊，这提升一层了啊，还是迷惑颠倒啊！啊，真正能够起心动念想着变法界虚空界。那就是大乘心啊，菩萨心肠啊，那不为一个片面的，为法界虚空界啊。为什么？你的心量本来就是这么大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界，是我们每个人本来的心量。啊，还原观四德最后这个点啊，这个三种周遍的第三个，含容空有啊，那就叫心量。啊，量小不行的，量小是迷得太深了，量大佛大啊，世出世间佛的佛报最大，我们称佛叫二足尊，足是圆满，两种圆满，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。从哪里来的？心量来的呀。佛的心量大了，没有不包容，所以智慧大，福报大。那我们原本是这么大的心量，现在怎么迷了？迷了之后心量就小了，越来越小。啊，越小越可怜。心量最小的地狱。最小的心量。啊，不能容忍。 啊，设法界的，越往上去心量越大。啊，我们今天虽然没证的，长时间的熏修，啊，对经教的接触，我们对这些事理事明白了，明白就是这样的看破。啊，那现在的功夫呢？那就得放下，看破没放下，不行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放下问题就解决了，就圆满了。啊，头一个放下自我，诸位要知道，放下自我，灾难就没有。我们说业障好重啊，如果我没有了，谁受这个业障？没人说业障也落空了、啊、那有我造的罪业，我才受这个果报，我没有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彻底解决了啊！你为什么要执着这我呢？啊，大乘法里面，你看真相，不净有法生，法有染有净有善有恶，统统没有，也没有善法生，也没有恶法生，也没有善果生，也没有恶报生，统统没有。这是你看到真相啊！啊，没看破的人，没放下的人，哎，他在那里演戏啊，如同光影一样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梦幻。”啊，你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，看到这些梦幻泡影。啊，就是无尽的意思，无尽不碍事。若无尽呢，则立垢。故事在此地它是个代表词，你不受它的影响，你不受它的干扰，为什么它是假的？它不是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里面有降魔，啊，世尊用什么方法降魔？魔太多了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啊，他对你无非是威胁利诱，啊，你在他境界里一动心，你就上当。释迦牟尼佛降明降魔的方法如如不动，啊，威胁不了我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利诱来诱惑我也不上你的当，为什么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高明啊，这个世间给皇帝给你做 来诱惑你动不动心。啊，财富你动不动心。啊，亿万的珍宝动不动心。菩萨确实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如不动啊！啊，魔看到你不动心了，他就走了。啊，再不找你麻烦，啊，你不会上当。财色名食睡，只要你动心，你就上当。你就落在魔掌，你就被他控制了，你就失掉自由了。啊，再想往前进，可难了，大幅度的倒退。这个力够啊，就是再也不会受到外面境界影响啊。若无垢，则无坏坏。是变异啊，有变化，有改变。啊，只有性德不坏。啊，性德，中国古人所讲的。止于至善的啊，至善不变的啊，古人讲的本心本善啊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赞叹的词，太好了。善哉善哉，太好了，没有一丝好的欠缺啊，无坏则不动，这就向着极灭人相应啊，是不动则极灭的，这是大乘无生法忍啊，我们要学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诱惑力量太大啊！记住，总不外乎威胁利诱。卫星网络，魔王不行控制的，是他的道场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他曾经来找过我，质问我，啊，问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他，就侵犯他的道场。我当时我没有啊，没有，从来没有侵犯过别人的道场啊，任何人的厉害，我们从来不闻不问啊。他就指出来，然后我忽然想起来， 卫星电视是他的老人，他在教化众生，叫什么？叫杀盗淫妄，叫暴力色情，魔在教化。那我们也用卫星呢，这个网络啊，在播我们讲经，这就是侵犯他道德啊，确实没有向他报告啊，所以我们供他的牌位，我这里也供他牌位，魔王博学的牌位啊，我请他原谅啊，请他护法啊，我说你的也得慈悲一样，像菩萨一样吗？哎，这世间还有一些好人想学佛，你也得护持他了。那喜欢造业的人，那你是拼命帮助他造业；那喜欢修善的人，你也应该帮忙他修善嘛，公平一点嘛，啊，不要有偏心嘛。啊，他也很明理。啊，所以我们也邀请他到这来听经，我们一起共同学习。啊，这个地方提醒我们，我们真正想成就，决定不要受外头影响，这个事情很难，非常非常困难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，你去观察，哪个人不受影响？这菜好吃一点，多吃几口，这就影响了。那这个不合口味，一筷子不夹，不受影响了吗？啊，别人赞叹你几句，哦哟，好开心；骂你几句，心里就很难过，你就受影响了。哎，这个就是在考验呢。啊，我这么多年来学佛，我就把境界当作考验自己。啊，时时刻刻要通过考试。啊，这个考试是什么？怎么样能在境界上不动心？啊，古人讲的，经典上说的，以平常心对待，平时平等，常识永远是这样。啊，这个里头呢，那必须看破，看破你就记住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如果常常能想到弥勒菩萨所说的。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时，就能明白了。那就像《心经》观自在菩萨，照见无蕴皆空。无蕴是什么？就是小光子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这个一念。你看，一念它有形，形是色。啊，它有识，识是受想行识，它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有精神，这就是无蕴的。啊，这是说所有一切物质精神的基本，是最小的基础。观音菩萨在这里找空了。啊，所有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是这个的一合相，金刚经上所说都是他们组合的，基础是空啊，组成再好的全都是空，没有一样不是空。所以般若经上讲的是真话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我们在这个境界多自在啊！啊，众生有苦有难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知道苦难从哪来， 我们也知道怎样避免这些苦难，他不愿意受，知道啊。啊，自己受不受干扰？不受干扰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梦中佛事，水月道场，不是真的。所以，永远是如如不动。这个还原观上第四德头一个随缘妙用，啊，随缘就是遇到就有缘，该做的做，不该做就不做，无论是做与不做，绝不受干扰。啊，经常讲决定不受染污，啊，这叫真功夫啊，这叫定慧。啊，定慧里面就具足圆满的戒德，啊，定功戒、道功戒。啊，定里头有戒，道里头有戒，啊，道里头有戒有定，啊，这都是自信本定。自信本来居住的智慧，本有的。下面是念老的话，简言言之，啊，把经上话合起来，做个总结，安住于不生不灭真如实相之立体，这是八地上菩萨了，啊，他住在哪里？住在不生不灭真如实相，住在自性里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常寂光净土，啊，真正的无生法忍，见菩提树，能获如是功德，深显弥陀愿力，不可思议。所以极乐世界所有的一些现象，自性是体，弥陀本愿是缘，那因加上缘，现象出现了，现象是果报。十宝庄严土，啊，十宝庄严土的因缘果都清楚都明白了，啊，这个搞清楚之后，我们真学的人就学会了，啊，学的是我现前在生活上我就用这套理论跟方法，我的生活它自在啊！啊，因都有，为什么呢？实相离体啊，十法界通通具足，不缺的啊。实相离体，简单说，真心。那我们用大乘经里面讲呢，讲得清楚很具体，菩提心。 菩提心是真心的。啊，菩提心到底是什么？我讲了十个字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啊，别人用妄心待我，我用真心待他，别人对我虚伪，我对他诚实，为什么？我用真心，啊，真心是觉，妄心是迷。啊，真心前面是一片光明，妄心前面是一片黑暗。不用妄心啊，不吃亏呀，不怕吃亏呀，不怕上当啊。那吃亏上当一笑了之。啊，真诚的自受用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，念念都是清净平等觉，对待别人慈悲，大慈大悲啊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我们用这个心多好啊，多自在啊，多快乐啊！啊，法喜充满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啊，没有恐怖。啊，你心永远是安的，是定的。生活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守着一个原则：看破放下。佛老师教给我总原则。啊，真能看破放下，下面肯定是。自在随缘，莫回念佛，念佛太重要了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前面讲的很详细，很明白了。啊，你看。许多的媒体、语言、科学家啊，谈论这些灾难问题，最后的结论几乎通通叫我们念佛啊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老实念佛。端正心态就是老实念佛吗？啊，问题就能化解啊！啊，心永远是定的，永远不会被灾难扰乱。啊，灾难动不了我的心。啊，定心。安心，生智慧啊！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智慧的象征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佛的人真不多。 那不是真念佛。真念佛的人，杂心闲话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人一定是沉默寡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推一下的符号不见了。他跟你说话，符号就断了。啊，你有什么事情给他说话的时候，他都阿弥陀佛。听清楚了阿弥陀佛，听不清楚也阿弥陀佛。清楚不清楚与他不相关。啊，他抓住阿弥陀佛，他就能生净土。他往生净土，他一生成佛。他在搞大圆满。他搞真的，不是搞假的。啊，所以要万缘放得下，这一句佛号才能念得好。啊，如果是放不下了，这佛号念不好啊，功夫不得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节经文。佛告阿难：如是佛刹，化果树木，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，威神列国，本愿列国，满足愿国，明了坚固究竟愿国。这个里面三个字就是明了愿坚固愿，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种种功德，全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他所修学的功德成就的，我们看念了的这句啊，佛告阿难：极乐世界如是稀有，不可思议，花果树木皆作佛事。不但是表法，他真的说法。如果是表法讲，十方世界没有两样，花果树木它会说法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。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来教学，让大家一切时一切处闻法不中断。啊，这就古德常讲的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，才能把我们的无名烦恼习气淘汰掉啊。啊，那些都是障碍啊。障碍除掉之后，我们自信就现前了。啊，在这个世间修行，障缘太多了。啊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障缘。 啊，障碍你清净心，障碍你平等心，啊，障碍你求佛。所以这个世间修行非常困难啊，跟极乐世界一对比，你可就明白了，极乐世界没有障碍。你一接触到任何人，都跟你谈佛法，你接触任何境界，你会发起法喜充满。你会发生觉悟，见色有悟处，听音声有悟处，全在菩提道上啊！这个好事哪里有啊？啊，诸佛菩萨世界虽有，比不上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真叫是第一，教学方法第一，巧妙极乐。啊，在在处处让你不离佛法，那你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你在进行，风吹树叶，自然说法，音声美妙，听不厌，越听越欢喜。正当有情，殊胜善根，这是利益啊，还有更殊胜的利益，令人得人证如无生，对，证如无生法人，大利益了，圆满的利益了。啊，我自己修学六十年，深深有这个体会。啊，去看了极乐世界庄严的时候，无比的欢喜。啊，这六十年怎么成就的？天天学习。啊，每一天不间断。那比起极乐世界差远了。我们天天熏习，熏习一场间断。西方极乐世界熏习不间断。我们这边不称心不如意的事情多，古人说的话都不错，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十之八九不如意 啊真正如意让你欢喜的十分之一二，你说世间人多可怜。我们在这么长 时间修学过程当中啊，实在讲从满心欢喜的十之一二，逐渐逐渐的提升啊，提升到现在大概有十之七八了啊，称心如意啊，还有十之一二会让你生烦恼啊，啊，不过严重的烦恼没有，轻微啊，觉悟得快啊，一觉悟烦恼就没有啊。最快的方法呢，读经，跟大家分享啊，这什么忧虑烦恼啊，一扫而空。啊，所以古人有这么说法，最好的学习就是讲经。我对这个深有体会。啊，这一句话我肯定，我同意。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这个路张家大师教的啊，李炳南老师促成的这个路子走对了，确实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们对老师的恩德永远记忆，永远不忘啊！基因，这什么原因？极乐世界这么美好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断在彼佛，彼佛是阿弥陀佛，果得微神之力。阿弥陀佛证得究竟的果位，妙趣位，所以这是果德啊，弥陀果上的功德，为人本愿满足明了究竟。全是果德加持的啊！极乐世界不是偶然的，极乐世界值得去啊，值得去往生，值得在那个地方安定下来修行成佛，这是有道理的阿弥陀佛因地发愿无界修行将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，愿愿都圆满了，这个太稀有了，太难得了啊，加持给一切学佛想成无上道的人啊，你有这个愿望，阿弥陀佛真帮助，真能满你的愿，在一生当中成就啊，静音疏略，戒 无量寿威神辩证，又比如来现在威力，故乎三人啊，这是慧远大师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所说的啊。我们为什么在极乐世界那么轻而易举的三种人都得到？这三种人要是在此地，别叫十地菩萨才能证得。说实在话，这三种人就是第一种啊，程度最低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一百年都达不到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中国古代的社会，接受圣贤的教诲，士农工商，无论在哪个阶层，无不是教人崇尚仁义道德啊，崇尚礼义廉耻啊，教人寡欲节俭，谦虚恭敬，这叫这些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你都是正上善根。现在社会不是这样，现在社会是唯恐你不坏，越坏越好，受人赞叹啊！你要学仁义道，仁义道德了，社会大众说你恶。啊，说你迷惑了。你为什么不要钱？你为什么不要享受？啊，你还去修苦行？就看到我们吃素，这异类也，愚痴，不懂得享受。有福不知道享啊，啊，去找苦吃，自讨苦吃，这世间的愚人啊！现在社会，恶增上人，不是善增上人啊！我们很清楚啊。善人果报在三善道，不善的果报在三恶道，清清楚楚。那人要造恶业，什么是恶业？贪嗔痴。大小乘经典，佛常说贪心，恶鬼道的意义啊，第一个因素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 贪嗔痴是三恶道第一个业。佛称它为三毒。那么现在社会是帮助人提升贪嗔痴，增长贪嗔痴，那唯恐你不贪不嗔不痴，啊，这是今天社会为什么会混乱？今天人心为什么坏了？今天地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？啊，不但地球，太阳系、银河系，都出现了灾难现象。大乘经上的解释我们要相信，就像宗教里头说的，信主的人有福了，啊，你相信大乘经教的人就有福。啊，我们要很冷静，啊，用真诚恭敬心来学习，学多少就做多少，你就真的受用。如果学了不肯去做，啊，真正的受用你就得不到。结结了以后要行，结了之后不行不得受用，啊，唯有依教奉行才真正的受用，啊，你看世尊每一部经讲完之后，阿难尊者的结集最后一句话总是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，啊，皆大欢喜是明白了，听懂了，信受奉行是真干了，啊，佛陀经没白讲，受益的人多，会议真是第一，啊，净严疏里面最后一句话说，故乎三人，啊，得佛的加持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三种人通通得到，这个话是对凡圣同居途人所说的。本愿力者，尤其过去本愿之力，故获三人。啊，那么这说明本愿力叙事文法修行累积的功德。本愿是总，于是 像满足、明了、坚固、究竟，这是比。啊，满足圆者，什么叫满足圆？愿心圆备，啊，也就是愿心圆满。明了愿者，着重在明了，求心显著啊，这个心是真心啊，不是妄心啊。真心就是自信，叫明心见性。啊，真心就是本经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，这非常显著。我求什么？我求清净，求平等，求觉而不迷。啊，坚固愿者，缘不能坏。啊，这个缘。就是我们常讲的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啊，善缘恶缘是人事上的，顺境逆境是环境的，环境不能够干扰你，人事也不能够动摇你，这叫坚固啊。啊，具体来说，环境里头不贪不嗔不痴。啊，人事里头也是不贪不嗔不痴。不为境界所动啊，在念佛人心里头就一句佛号，一心向往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其他的没有一样啊放在心上啊，一切随缘，阿弥陀佛没有一样不好啊！别人慰问我，回答一句阿弥陀佛啊！问我什么事情，我回答都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你听得懂，告诉我；听不懂，阿赖耶识落这一句佛号的种子，也是好事。一天到晚二六时钟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个人极深成佛啊！任何环境里头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环境对他没障碍有一个好榜样，地贤法师告诉我们，啊，不，谭旭法师告诉我们，民国初年，黑龙江哈尔滨市极乐寺修无法师。啊，一般人瞧不起他。不认识字。没出家，在家的时候做泥水匠。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做苦工苦行。啊， 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他干。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往生的时候那么自在，那么潇洒。成功了。地仙法师赞叹他，这是修行人最好的榜样，当之无愧。啊，他什么本事？他的本事可大了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他的本事。啊，什么样的环境没障碍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叫真念佛人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乱，乱得太不像样子。啊，特别是网络，网络的这个信息爆炸太多了。啊，有好的有不好的，大概不好的多，好的少。你要有智慧去辨别，没有智慧最好别碰到。老实念佛，高明高明。啊，纵然是好的，传递正确的信息，你知道的越多，对你障碍越大。不如不知道，天下无私。啊，我这么多年跟大家讲，不看电视，我不会用电脑，我没有信息。啊，只是身边几个同学，重要的信息，下载给我看。知识少时烦恼少啊，摄人多处是非多啊。那古大哲讲得这么清楚啊，我们要懂得回避。啊，特别是在初学，定力没有，智慧没有，啊，知道太多，心里慌张。心不安定，特别显得心浮气躁。啊，今天在那里头怎么应对？其实，啊，我也接受不少这些信息，每一个信息最后都是老实念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我只要这一句就可以了。啊，无论什么大灾难，念佛能化解。啊，那我就不再要知道，我念佛就好了。啊，我念佛，我就总解决了。啊，了解再多的时候，总是想找一个应对的方法，那方法已经有了。再多的信息都可以不必去理会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会怕把这一句念佛佛号啊干扰了。我不如老实念佛。啊，灾难到这里来，到我面前就化解了。如果有这个工业不能化解，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灾难现前肯定看到阿弥陀佛的解。啊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好的怀念，彻底放下。 啊，我常常说，常作如是观，今天是我在这个地球上最后的一天。我最后一天要干什么？这个得清楚啊。这世界属于我的吗？你身体都不是。啊，身体都要丢掉。何况身外之物。彻底放下了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。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真正做到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啊，心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。这才是真正念佛人啊。大势至菩萨的开始要记住啊。都是六根净念相思，眼不看外面色相，耳不要听外头声音，哎，舌身样样都把它收回来，不向外流，缘向内，缘自信，自信就是清净平等觉，眼清净，耳清净，鼻舌身都清净，意清净，啊，不需要知道的。不咋地。啊，需要知道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佛法都学掉。一部无量寿经。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够了。不要再多了，拖了来不及了，这一定要知道啊！死心塌地一门深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就是坚固缘、究竟缘。啊，什么样的境缘不能够改变？我们的信念心不能够障碍我们的信念心。啊，我们忠诚不退啊！因此缘故，身必过者。习得善人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啊，我要特别讲清楚，凡圣同居土，你就得到了啊，你得到了，在别教，这经上都是用天台大师别教的这个境界来讲。舍地菩萨，华严经里面原教舍诸菩萨，啊，那还得了吗？在极乐世界住哪里？十宝庄严土啊！下面。有满足愿者啊，以及谨心，这两位大德都是四十八愿无缺结故， 这个说的很具体。啊，四十八愿上，愿愿成就啊，没有一愿的缺陷的，啊，这叫满足。啊，明了愿者，以及往昔这两位大德说，明慧共相应故，明是明了，慧是智慧，啊，明了跟智慧相应，这叫明了愿。此甚经言，经心为求之不虚故啊！啊，此同经言，坚固愿者以及说无退精进，所以成就；究竟愿者以及往昔虚伪，悉尽有情法界际故。啊，这第七个告诉是，其实期望，希望度尽法界一切有情，这是佛菩萨的愿心。四弘誓愿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菩萨常存此心的，念念不忘啊！欲言。不是啊，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，眼到手到，随缘啊，遇到怎么能不帮助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帮助而不着相，这叫妙用啊！啊，这叫妙音观世音呐！诸舍一合参啊，这些祖师大德每个人的解释都可以听。啊，可以给自己做修学的参考，都讲得很好。我们看幕后这段，又本愿列阵，本愿列是总数，往生论列，万佛本愿力，欲无空果者，能令速满足，功德大报啊！这四句偈有注解，坛鸾大师注解啊，论注曰：一本法藏菩萨。四十八愿，今曰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， 愿已成立，离已就愿。愿不突然，力不虚设，力愿相符，毕竟不差了。论著里面说，这是一根本的法藏菩萨四十八愿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修成了四十八愿啊。那么现在说阿弥陀如来自在身。这个自在神力就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是因，现在修成是果德了，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加持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就愿已成的叫愿力，愿要没有成就，哪来的这个能力啊？我们科学讲能量啊，你没有这个功夫，哪来的能量？你用什么价值念几声佛号，念一部经，回向能加持得上？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经是阿弥陀佛的经，那佛号是佛的名号，与我根本就不相干，我念他的时候怎么能加持别人？由此可知，必须要是弥陀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，就有力量了，就能加持了啊。这个意思说得明白一点，我们念佛人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啊。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？前面念佛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。也就是说，要帮助一切众生呢，快快成佛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是佛，所以他能成得了佛。他本来不是佛，那就成不了啊。他本来是啊，这个忙真帮得上啊！啊，不但有情众生本来是佛，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情与无情，同曰种子。”啊，那我们知道，树木、花草、山河、大地。前面经文我们读过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这就是量子力学，小量子啊，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三十二亿八千里当中一粒。具足五蕴的现象，色受想行识，他本来是佛，他也要成佛啊！这就是情与无情同源种子。 啊，所以这种事情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大圆满。啊，愿已成立，立已就愿，愿跟离啊，底下讲立愿相符，毕竟不差。愿就是立，立就是愿。啊，愿不突然，立不虚实，融成一起，称为愿力不可思议啊！一法藏菩萨的本愿，乃由今日弥陀如来之神力。哦，神力从哪来？我们一般讲阿弥陀佛这么大的能力从哪来？从愿力来的呀。啊，一弥陀因中发闻名得人之愿，四十八愿有这愿。啊，以愿力故啊，成就极乐，见书得人，是殊胜功德成就。啊，这说明白了，说清楚了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真的，愿愿都成就究竟圆满的愿力。所以极乐世界的道场树就是菩提树，这是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天天见的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你就不会离开阿弥陀佛啊，时时刻刻在佛的身边向佛学习，听佛讲经教学，啊，看到佛的威仪，身行言教啊。进步我们可想而知啊，还有同学里面等觉菩萨很多，师弟就更不必说了啊，这些同学们帮助你提醒你，你的业障再重，习气再深，到那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啊，都消掉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今天在我们现前环境当中，确确实实就是两条路。为什么？我们想想自己这一生造的业啊，就像李世民所说的，造地狱业怎么能不堕地狱？ 啊，造什么样的业，你就得受什么样果报。杀人决定要偿命，欠债一定要还清。世间人想占人一点便宜，占不到。啊，你说我人吃亏了，不可能，没有占便宜的，也没吃亏。啊，生生世世啊，互相惆怅啊。啊，得还债呀、啊。利益欠的多，也要还的多啊，很辛苦啊。所以为什么世尊叫人以苦为师？少欠债嘛，啊，你少还债嘛，轻松嘛，啊，你要多享受，那你欠的债就多，你将来还的多。还债的时候很辛苦啊，现在享受不是真享受。你冷静去观察，苦中作乐，你把因果看透了，你就真的明白了。啊，不再干这种傻事。啊，极乐世界，见菩提树得三种人。这种殊胜功德不可思议，由愿力生啊，由愿生力，因力缘成，对，愿圆满了啊，愿给你的推动的力量，为什么勇猛精进要把这个愿兑现啊？因为这个力量愿成就。啊，故曰：此皆无量寿佛为身力故，本愿力故，令见树者悉得无生法忍，顿证八地菩萨。啊，在华严经上，八住啊，华严是原教啊，别教是八地。啊，断证功夫虽然相等，但是智慧、神通、道理不相等。啊，原教比别教高出很多。啊，世尊为我们介绍非常详细。啊，我们学了之后明白了，现前。每一道极乐世界都可以用上。啊，勉励我们学佛知道怎样去修，怎样去学。啊，我们在现前怎样成就不退，不受外面环境困扰。啊，这一生决定往生啊，世间法随缘妙用啊，决定不执着，决定不分别啊，更不能够占有啊，要能常常想到我随时可以往生，随时可以完成，统统放下了。随时可以完成，你还放不下，还有留念，你完成不了。什么都要放下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道场啊，菩提道场第十五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